想哭的心情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嘿，我真的好想你，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。最想说的话我应该从何说起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。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，我不会有伤心，但只有如果还是要爱。反正一切来不及，反正没有了自己。哦，嘿，我真的好想你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哦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。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，以一种戏谑的方式表达对于梦想与现实、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冲突。对于这些冲突，你又如何解决呢？接下来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周杰伦《牛仔很忙》，送给大家。 介绍我自己，我虽然是个牛仔，在酒吧吃的牛奶，为什么不喝啤酒？因为啤酒伤身体。很多人不睁眼睛，小城都看不起，只说空拳就说这么一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。 It had to be you.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. 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最近比较火热的一个游戏，而这首歌曲也是这款游戏当中的一个人物主题曲，来自创作鬼才花花华晨宇带来的智商250，一起来听。 直来直去不造作，深藏一生追求，原谅我重要时候短路爱出糗，只怪疯狂不需要理由。 我想我最大的能力有种颠覆和自己真实比什么力，连我自己都不信，如果重大的发明通过电视电影为这一季一张你的心谢谢恭喜 I'm party 而是在抗着病的压力都在学习的随意别急，绝不肯定这是唯一的理性，面对梦到了第一梦想沉迷不住提着霸气注意肯定你没脾气 I'm party 看世界太平如我推到深藏一生追求，原谅我重要时候短路爱出糗，只管疯狂不需要理由。 我不懂特别的关心，身上心思会暴击，我自卖自夸的神经经历学不会弹琴，吵闹智商的环境，读心书别上心机，别客气加对身体向上无力 I'm body 我这造型扮演摆不住帅气，话也夸不好听，谁说不管神经大错专为不见命令，我们这可爱的杀气当你长地方队里不小心去丢掉你应该彻底 I'm body 全世界在拼命，我猜到没朋友，我深藏一生追求，原谅我重要时候半路爱出糗，只管疯狂不需要理由， 只想随意秀过全程交友笑。于是不经过的素材越有突然爆表，成长愚蠢的心情和没想多拼命，只因为热爱自信大可不当如妖精，我的交警有时并没关系，还尽量闭瞪大眼睛 I'm body 或许人类不能情绪感染太多的非凡迷失主义，和我逐渐持最简单的最是有力的轨迹，大声忽略我自己尴尬的留在人群里，超精美游戏有个沉默的你 I'm body 看世界太平如我猜到没朋友，我深藏一生追求，原谅我重要时候半路爱出糗，只管疯狂不需要理由， 头脑风暴侵占我所有，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，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 夕阳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a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。 It had to be you.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, 说到能够驱散烦恼的方式，其实旅行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出去走走，看看别样的风景，结识不一样的人，看看各地的风土人情，或许这个时候心胸就会开阔，放下心中的那些不愉快的心情。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和旅行有关，也和一个城市有关，它就是来自王菲《你在终点等我》。 相信你一弯河岸洗涤腐蚀心灵的遗憾，给你我所有的温暖，脱下唯一挡风的衣衫，思念划过背脊，打着冷战，眼神仍旧为你而点燃。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被所有的人误解，都要理解你，准备好当测量你天际的浮云，你却在终点等我，笑里有雨滴。我甘愿成全了你珍藏的往昔，向你找回让你想你的热情，然后就拖着自己到山中隐居，你却在终点等我住进你心里。想你找回，让你想你

习惯的笑脸， 背上一发寂寞唏嘘痛的秋体验， 一夜和成年的思念格外扣人心弦，各种莫名的感伤只说句细细一些。 王菲在这首歌当中几乎全程运用了鼻腔共鸣的演绎，所以人声始终有一种浮在鼻腔以上的飘逸感，唱出一种比较仙的气质。说到王菲，其实有众多经典作品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菲在1997年发行的专辑《王菲97》当中的这首《闷》，一起来听。

接下来这首歌曲和李健的风格完全不一样，来自五月天和萧敬腾翻唱自李宗盛的经典歌曲《凡人歌》，一起来听到《凡人歌》。 我是凡人，生在人世间，终日奔波苦，一刻不甘闲。既然不实现，难免有。 这一路翻越了心。